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集台湾黑白讲。 Hello， 咁啊，见到阿丹尼尔啦， 我又嚟啦， 神秘老温啦、 啊。喂，大家好，我系老温， 好难得啊，丹尼尔又嚟啊。 系， 咁啊，喂，我哋讲好多话题，好多时候都系我哋自己谂啦、啊。咁、但系其实好多朋友都喺 YouTube 啊，或者喺群组入边留言， 有问啦、 啊，知道啲乜嘢啊？ 好多人问一个问题，其实好难好关心， 系 就系、是、地震。 天灾人祸嗰啲 咁啊，咁既然讲地震，顺便讲埋啲天灾人祸啦，所谓 啦。 咁啊、我个人嚟讲咧，我觉得台湾最恐怖咧就唔系天灾，系人祸， 系交通啊，定 交通啊，真系最得人惊嘅。咁啊，亦都事实上系死嘅人咧，马路上面死嘅人的而且确多过地震嘅。 哦，系。 咁当然马路嗰啲，我哋唔使多讲啦、我哋揾集讲交通先讲啦，即系讲譬如养车啊，或者咩。汽车保养啊， 点样考牌啊， 或者马路上要注意啲咩啊？我哋揾日讲交通啦。OK， 今次讲天灾啦，纯粹人祸唔好讲住啦。 系 OK， 咁天灾来去到嗰几样啦，地震啊， 台风啦、 啊，台风啊，咁、 山泥倾泻啊，嗰啲乜都有噶啦，洪水啊，各样。 咁其实好多除咗地震之外，不过香港其实而家最近呢几年多咗啲有感地震噶啦，虽然仲好细， 系， 但都感觉上多咗嘅、 即系密咗密咗啲啊。 吓，咁啊，嗰个唔好提住先啦。 系， 咁啊，台风系香港有啦，以前 系啦， 把声啦。不过近年我又觉得香港台风好似冇乜大嘅灾害啊。我唔明点解啦，呢啲嘢留翻啲专家讲啦。咁香港亦都唔系我哋讲啦，咁啊讲翻台湾啦。你咧，你点睇啊？地震系咪最得人惊啊？ 地震 得人惊啲啊！ 我觉得地震咧次数冇台风咁多，系即系点讲啊？台风就系真系一到夏天啦，就嗰段时间， 砰砰声。 七月开始你就听到喺有台风开始会有。 而家每年好似 九月、十月都有，而家 七月到九月之间 系啊，都拖长咗， 平均都有成十个八个噶嘛，好似。好似系噶嘛， 系啊，即系 十个八个，大大细细啦， 都略过嘅。咁但系真正打正嘅咧，都好似每年都有两三个， 都有两三个打正， 两三个 都有两， 即系要搞到话冇得翻工翻学嗰啲咁样嘅吓，咁样就都会有两三个固定嘅。我觉得吓， 搞到冇得翻工翻学，唔系好开心嘅咩？ 系啊， 不过我反而真系风灾反而危险过地震，即系我个人感觉啦。因为尤其是打正咧，你话真系好严重嘛？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系打正咧，反而系。即系台东啊、花莲嗰扎咧，有高山挡住咧，反而 O K 喎。 系 即系唔一定系好非常严重，可能嗰即系花莲、台东咧，可能 都 系 影响比较严重。 但佢挡一挡咧，你即系西边嗰啲，譬如台中啊嗰样，就反而好少少。 系啦， 哦，你意思话我哋西边呢边有个挡， 系 花莲、台东嗰啲食到嘢，嗰啲就好大镬。 系嗰啲大镬啲嘅， 迎住过嚟嘅话，系通常嚟讲都系咯。 台中比较好嘅台风就。好少食到硬嘅， 系， 但系食到硬咧就好大镬嘅。 佢食到硬啫，可能就唔系正，即系 南边上嚟， 南边侧边上嚟嘅，侧边上嚟嗰啲先严重啊。 系啦， 如果系上边，譬如东北边啊、台北嗰边落嚟咧，或者南部上去嗰啲，哇，大镬啦！ 系啊， 咁啊真系严重啦。 东边过嚟嘅话，即系有个山隔一隔，嗰个台风争 好远， 打散咗。 有阵时佢话啊，已经经过中央山脉啦，跟住去台中出口啊，跟住我睇下，咦？冇风冇雨啊，冇怪。 佢个山已经搞到佢散， 搞到散晒 嘅 已经，系啊，嚟到台中已经冇咗影嘅啦，基本上 系啊， 啊，咁呢个比较特别啲咯。所以我反而要打到应嗰啲，我反而啊喺台中我就安心啲。 所以嗰台风咧，一定系东边嗰扎啦，咩宜兰 影响比较大， 基隆嗰排咧落到去。屏东咧嗰扎一打风，通常都食到应嘅，佢哋一定先嘅， 即系受影响比较大啲嘅。 咁啊，台中喺台风嚟讲比较好少少嘅，就少啲影响。 桃园都 OK 嘅，桃园就系可能因为个地势关系又比较高啊，又比较又唔会水浸嗰啲咁样，又 OK 嘅都吓。 咁即系如果台风嘅情况之下，就小心啲山区啦，尤其是因为高山多咧，嗰扎地方又系。落雨啊，山泥倾泻啊，水浸啊，特别多嘅，路又断啊，又唔通啊，最多呢啲问题噶啦。 停电啊，因为啲电线全干，大部分都系 电线干过去嘅， 都系系咯，都系路面噶，唔似香港摆晒地底啊嘛。 系，所以咧，即系如果有啲到时，譬如有啲香港朋友想希望话，浪漫啲，买啲屋喺深山里边啊，或者啲高山啊，或者花莲啊。宜兰嗰扎咧，或者台东就要小心啲啦，因为呢啲一台风嚟嘅话咧，随时路唔通嘅，即系路又断啊，你出唔到省啊，或者去唔到台北啊，都随时有呢啲问题嘅。咁台中嗰啲市、 嗰啲郊區都係嘅，你深山咧，你出唔到出嚟嘅，成日。 不過成日講喺郊區啲就，譬如早嗰輪 係 溪邊或者河邊啊，廬山嗰啲啊， 係好嚴重啊， 成座屋係沖走嘅， 冧落嚟， 成座啊，講緊係 啦，即係靠近河邊啊，或者係啲山山邊啊、山坡邊啊嗰啲咁樣就要小心啲咯， 要注意下嘅，因為台灣嗰啲人咧喺山區或者裏邊起樓咧，其實冇咁穩陣嘅，即係佢好多木搭啊，又或者打啲地裝又唔係好深咧。同埋，我覺得咧，台灣啲山咧，好似鬆啲嘅感覺上， 好 睇，因為地質嘅關係， 地質啊， 地質咧係鬆啲嘅。 嗰啲由翻啲專家講啦， 係啊，所以我 鬆動啲。 其實，因為講翻分享下我的經驗啦，因為最近我都想揾啲郊區嘅地方，即係住嘅，即係將來或者 退休啊， 退休啊，又或者即係買定塊地，即係保值一下咁樣嘅。 好多 咁啊，周圍去睇過。咁我見過有啲人咧買得好平嘅，喺啲山區裏邊。啲溪邊啊，即係離開咗個大馬路上去，仲要成十零廿分鐘先去到嘅。 係， 咁我即係揸埋車入去睇下啲環境啦。我覺得都係唔係好掂嗰啲地方，因為咧有啲路咧好窄嘅，得一架車可以去得到嘅。咁有啲係上山坡啊，各樣先去到嗰個地方。咁雖然好平，佢啲講到一平咧，嗰啲農地咧，山林地咧係兩三千蚊嘅啫，台幣一平喎，兩三千蚊喎一塊地。咁但系问题系，我谂过，咁万一如果系落大雨或者系台风，可能随时出唔到翻嚟嘅。 雨势加住 噶，系啊，真系雨势嘅，因为佢条路咧得架车去得到嘅啫。咁又唔系石屎地啊，又唔系嗰啲地咧，有呢啲咁嘅危险性咯。所以真系 都有噶，系啊， 冇乜所谓啦。你咪买嗰个买笪地，咪买多架直升机咪得咯。 吓唔系啊嘛，我唔系郭台铭咁直升机，你真系啊！即系我即系话翻俾大家知，因为到嗰阵时我就谂话唔得，呢啲山区虽然平，连埋楼啊，连埋屋咧都系好平，百零两百万台币都有嘅，有得交易嘅。但系问题系一出事嘅话，出唔翻嚟嘅，嗰度先危险。 喂，你平时啊，阳光普照去睇好浪漫啦， 好浪漫，好浪漫，日日又话睇住望住月光咁啊，喺度叹下茶，系咪先？或者约埋啲亲朋戚友嚟打麻雀啊，烧下食都几开心。但系你最好就唔好出事，一出事就真系大镬，山泥倾泻啊、路断啊，乜都齐嘅。所以真系要好注意咯。我而家反而咧系观察紧啲平地咧，嗰啲 市郊啦，市郊嗰啲 系啦系啦，即系比较平原啲嘅嗰啲农地咧，我而家就反而有兴趣。 系啦， 真系好贵噶咯， 贵咗噶啦，而家。台中嘅话，如果系市区内嗰啲农地都唔平啊，六七万蚊台币一。 但唔系话最近有个咩法案话唔系咩农民唔可以买农地咩？ 咁。都有得走赚嘅，都有得走赚， 有计嘅， 不过最近唔足， 有啲想买农地揾老温啦。 唔系，即系你佢最主要认定系你系农民啊嘛，咁你咪变为农民身份，咪可以买得到咯。咁点样认定系农民？咁呢个就将来你哋自己上网揾下资料，或者再问下啲专家啦。你其实你问嗰啲买卖房屋嗰啲人都知噶，佢睇下点样去搞到可以买到农地。都有办法嘅，系。 不过最近就好似有话租客仔啲农地会起一栋楼， 起别墅啊嘛。 系啦， 而家宜兰咪最近 系啦， 拆得好紧要咯，拆得好紧要，最近新闻都系噶， 系啦，即系 好靓添起得。 嗰农地规定啊，唔知10% 可以， 系啦，即系佢只系有1%，大概系农舍嘅定价，唔可以系话起。 即系买笪地可能十分之一你起屋嘅， 系啦，起农舍。 另外啲真系田嚟嘅， 系啦，一定要系农地嗰啲 咁。你种下草莓啊，种下。搞啲即系真系想有兴趣种嘢先好买嗰啲啦， 即系种下水果。 但我都建议即系大家以合法嘅角度去， 同埋唔好谂住咩农地即攞埋嚟炒啦。 系炒就其实炒唔起嘅，冇得炒嘅，好难啊！其实除非即系撞啱嗰一个区域，就准备都市又变更又要发展。 之前桃园航空 城 嗰啲咁样， 诶呢啲就有机会。 唔系死得好惨咩？ 系啊， 桃园航空城 嗰啲人唔系套牢晒咯。 所以其实。楼价即系题外话啦，楼价嘢其实真系好讲咩运气嘅，根本咩眼唔眼光嘥鬼气。好似澎湖啊嘛，早嗰轮咪话 起赌场， 公投话赌场几多台湾赌就用晒去买几多 地啊？ 结果唔通过， 通过啦，唔制啦， 即刻全部大冧。你要买几多都有啊，澎湖 系啊。 所以有啲政策嘅嘢，大家都要知道啲风险都要预计得到咯。 咁我哋其实今日我哋讲天灾啦， 天灾啊， 唔好讲咁远 嘅。 咁我头先讲到就系嗰山坡地嗰啲地方就要注意咯， 系啦。 咁啊，台风就水淹，即系水浸嘅嘢比较严重啲。咁、 啊、 我呢度都再提醒大家有一样嘢嘅。咁有阵时咧买咗楼，即系唔论你系住山区又好，市区又好，或者有架车，咁咧或者打风落雨水浸浸咗车，或者地震各样天灾，你以为诶嗰啲保险就有一赔，其实你要睇清楚， 天灾系冇噶， 天灾系冇噶，地震咧系一个专门嘅保险去保噶。 系， 你唔系有啲咩房屋险啊，又系咩咩诶车嗰啲咩甲级啊、乙级嗰啲，即系乙型保险嗰啲就有包，其实冇嘅。 系， 因为最近呢几年我先知道嘅、哦，因为新闻成日报噶嘛，啊即系浸咗啊，点、样地震啊砸烂咗啊，咁样赔啊，原来系特别咧系针对一个地震险， 系 一个叫洪水嘅保险，先可以赔 嘅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咧大家真系一定要注意，唔好以为话我有买保险噶，地震裂咗有冇得赔冇。原来系冇， 大部分都系剔除晒 嘅。系啦，大部分天灾嗰啲嘢系冇包括嘅， 不包括天灾。 另外一个保险嘅，所以呢个要特别注意咯。 不过温大头先又讲到呢个部分啦，咁样亦都提下啦。即系一般嚟讲，可能香港嘅朋友嚟台湾都系住啲大厦嗰啲咁样。 系 咁样停车场一般嚟讲都系两三层嘅，地下 B 一啊、B 二、B 三咁样。即系如果可以拣嘅话，真系尽量唔好拣最低下。 唔好拣最低嗰层，呢、這个我都建议唔好拣最低嗰层。 水浸都系先浸嗰层先。 系。因为我哋嗰个社区都试过噶， 系 我哋系到 B 五啊嘛，即系地下第五层啊， 系 吓，咁啊好特别平啲喎又， 系啊， 系啊，佢又可能有啲机车嘅机器嘅停车格啊，或点样嘅，咁咧有一次就大水浸，好劲，咁啊， 我记得 每一层都唔浸，就是、对最低嗰层就浸得最劲， 先浸最下面嗰层， 系，所以好彩我系 B 四，啱啱好第二层 就冇事， 即系最下边， 但再严重啲都危险啊， 最重，但系你浸到一层就好夸张噶啦，好严重噶啦。 佢讲起水浸咧，所以点解我譬如我台中住啦，咁虽然我就冇乜点搬屋啦，咁但系将来我搵屋咧，其实我都会选择翻我附近嗰啲，因为我嘅好处系山嚟。 OK。 哦，你嗰度啱啱半山腰，半山腰， 所以水浸就一定唔会 浸唔到嗰度嘅， 地势高少少嘅地方咯， 稍微高啲， 系， 因为头先阿老温讲，我咁多六七年前噶啦，嗰阵时好严重啊，台中市区 成浸晒啊，七期都浸啦， 系啊，全个台中市区都浸晒，不过你唔好以为，哇，乜台湾咁得人惊啊，其实我离开香港之前嗰一两年，香港西环。全部浸晒都试过，嗰啲海尾鲍鱼通街走嘛，嗰阵时，嗰啲西环上环嗰啲海尾铺咪好多嘅，浸晒入去嗰啲，真系鱼翅周围走啊！嗰阵时成街都海尾啊嘛。 唔系，因为我觉得 香港都试过噶。 其实呢几年咧，啲气候改变都好夸张，因为瞬间嘅落雨咧系估计唔到嘅。 讲起台风之后就暴雨啦， 暴雨啦， 啱啱前嗰排咪啲 上个礼拜先。 啲媒体系形容咩啊？暴雨弹啊，佢用炸弹嚟 炸落嚟， 炸落嚟 嘅，即系佢即系意思，即系讲话可能系半个钟头之内一下子落嘅豪雨量系即系雨量 好夸张 咯，系 一百几两百啊，有啲好夸张噶，系啊，所以而家咧唔好睇少呢啲天然灾害咯，即系同以前啲嘢唔同噶啦， 系啊， 以前落雨咧可能诶落下微微雨，跟住先大啲咁样，唔系噶， 而家 突然间病令白冷咧睇唔到路咁样噶， 哇揸车都好得人惊， 系啊， 睇唔到， 系啊，停晒车嘅即刻。系啊，所以呢个时候真系要特别注意。咁我建议咧，头先嗰保险一定要买咯，一定要买， 即系洪水险、 洪水险同埋地震险， 水浸啊嗰啲。 其实唔系特别贵，但系你有一个安心嘅保障啊。因为咧，我发觉咧，有啲人嚟买楼咧，佢就有啲懒醒嘅，佢会觉得我呢度附近路边咁多停车位，系咪先？有啲又唔使钱嘅添，咁使乜买个停车格？即系自己停车场，因为而家啲停车位好贵噶嘛，私人楼嗰啲，随时。50万、100万、200万都有一个停车位啊！ 我呢啲湿碎啦，香港人嚟讲， 系啦， 香港系500万港纸去到， 所以咧有啲人咧懒醒唔买啊，唔买咧变咗平时就停喺出边路边，咁一到落雨咧出事啦， 系啦， 哇，移车又嫌切啲水啊，突然间浸到个碌啊，跟住你净系整车都整几皮啊，嗰啲，即系唔一定划算咯，所以。即系俾大家分享一下呢个经验咯。 不过咁亦都好多楼都包埋车位嘅，有啲你唔买嗰啲都逼你买埋噶啦。 咁其实都计翻里边嘅，都计翻里边嘅。 所以你唔买都逼你啊。 我建议都系买翻一个位，有一个车位好啲嘅。 咁啊，叭叭声落雨啊，而家好严重啦。我试过一次揸车落垦丁啊，好多年之前。行到去屏东，差唔多到过咗高雄噶啦，去屏东嗰段咧。 突然间劲大雨啊，系睇唔到啊，大雨到 系 你仲要哇，即刻行到极慢啊， 系啊，好危险啊，嗰啲情况其实好危险， 即刻开晒， 嗰啲情况随时后边会追撞你噶嘛， 系啊， 系啊，所以你即刻闪晒灯啊，各样都要嘅， 系啊， 咁啊，讲到水咧，我再提醒下大家啦，咁其实大家如果系想了解多啲台湾嘅地质嘅，即系某啲地区有咩问题咧，可以上网查多啲资料嘅， 系， 因为。台湾佢分析得好清楚噶，有啲地质嘅，有啲地方嘅地质咧， 系 有啲地下水咩下陷嘅问题啊， 哦系， 有啲各样嘅情况咧，都要多啲注意啊，尤其是南部有啲地区， 系， 因为佢抽地下水 去灌溉 啊、养鱼啊，咁嗰啲地层咧比较差啲嘅， 系， 咁如果你喺嗰个地区买楼咧，就要注意啦， 比较唔稳阵啊， 随时水浸啊， 系， 佢唔一定系大雨噶，成日会水浸嘅， 系， 因为咧佢地层嗰啲地下水嗰啲地。结构已经破坏咗咧，啲水去唔切噶， 系 即系变咗随时可能又可能低过嗰啲海平线啊，点样我唔知啦。但系唔知点解咧，好容易水浸嘅。咁嗰啲地区要特别注意咯，因为我哋有地抽地下水呢个习惯咧，系破坏啲环境好严重噶。所以啲要注意一下咯。 中部嗰啲云林啊，嗰啲地方好似都系嘅， 系啊系啊。是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水灾啊、台风啊嗰啲，对台湾嗰啲伤害反而大啲。 系啊， 你话。即系好似地震嗰啲，我等阵我哋会再讲啦。 系啊， 地震反而我真系唔惊嘅。有啲人好多香港朋友嚟到一听到地震啊，或者 头开始会惊嘅， 食下饭突然间喂咩事啊震咁样，好似好惊咁样。 但香港冇啊嘛， 震乜鬼啊？呢啲算湿碎啦，继续食啦，系咪先？ 系 即系会咁样咯，即系反而唔惊咯。 你耐咗啦，就会习惯咗啦。 尤其是即系我个人嘅经验啦，我又经过921嗰啲情况， 系 咁严重嘅情况，我都经过过嘅。呢啲真系湿碎咯，好多嘢，所以即系我嘅认为咧，水同台风系严重啲嘅。 咁啊，虽然我未经过921啦，但系地震，咁我都住喺台湾咁多年啦，其实大大小小地震都遇唔少啦。旧年年初台南大地震，咪成座冧咗落嚟。 系啊，台南嗰度 系半夜噶嘛。我老婆突然间叫醒我，喂哇地震啊！其实佢唔叫我都醒噶嘛，俾人咁熬翻唔醒咩？跟住我咪即刻话，即系梦地震啫嘛，瞓觉啦， 真系习惯咗啦。 系好简单一句说话。小地震你又唔使惊嘅，我成日讲呢句小地震熬几下冇惊嘅。大地震如果真系去到咩冧楼咁， 你都走唔甩嘅， 你唔切嘅啦，应该 瞓觉入睡梦中去咗咪仲安乐。 系啊系啊系， 所以冇乜好惊。 同埋咧，我自从经过921之后咧，我都建议啲人咧，如果你做住嗰啲大楼嗰啲咧，即系你住透天有透天嘅考虑啦。咁有啲中意住楼大楼嘅，即系睇 view 啊又好有咩，尤其是香港人。最中意住越高越好噶嘛，咁我就建议佢哋咧住起码十楼以上，或者嗰栋楼嘅一半楼层以上， 系 就 即系嗰八层系住五楼六楼啦，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，或者廿层楼高嘅话，你系住十楼以上， 系 点解咧？原来咧我发现咧，我嘅经验啦，921嗰阵时地震咧摇得好严重啊，咁咧其实震得最劲咧就系中间层嗰啲楼层啊。咁我哋嗰阵主系住十六楼啦，点知由八楼到十二楼嗰扎咧裂得最劲噶，即系成个厅打晒交叉，啲砖跌晒落嚟咁样噶。咁反而咧，你十五楼、十六楼嗰啲咧，系一啲事都冇噶。 但系摇得好犀利嘅咩？ 系摇得劲，但系唔会即系咁样嘅撕裂啊， 即系唔会损害得太。 系啦，唔会就对于结构嘅破坏唔会好严重。同埋嗰阵时921咧有一个现象好奇怪嘅，大楼跌冧落嚟咧。系下面嗰层全部唔见晒， 系啊， 九楼以下唔见晒， 上面仲系完整噶咯。 全面上面咧仲成栋楼都仲喺度嘅， 系啦，仲系结构。 所以嗰阵时有啲伤害伤亡嘅事系咩事咧？就系地震嗰阵时好严重啦，跟住耐唔耐停一停，跟住又摇噶嘛。咁停一停，啲人就开始疏散啦。上层嗰人咧开始落嚟啦，落楼啦，落到四五楼之后咧又震一镬，成栋又跌咁几层啦。咁最后咧系九楼变咗一楼啊。咁有啲人九楼以上嗰人冇走到嗰啲人咧就冇事反而 系啦， 但系有啲人行紧楼梯落嚟落到四五楼咧，反而嗰阵时就出事啦。 系啦， 呢样嘢即系可能大家未试过地震唔知道， 因为香港真系 咁大， 系啦。咁你所以你住高层嗰啲咧，反而你唔使走啊，走唔切噶。 所以咪话头先我嗰句咯，小地震唔使惊，大地震走唔甩，不如唔好走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当然啦，即系当然啦。官方嚟讲都话有要稍微闪避下嘅，咁样就，但系好似说法唔一样。我记得以前比较 一开始嘅时候，细路仔嘅时候，佢讲话要匿埋喺台底啊、床下底嗰啲咁，好似唔啱嘅，即系匿埋喺台边吓。咁而家砸落嚟嘅有个台顶住， 有角位啊顶住 你， 其实 或者企喺啲嗰啲柱嘅旁边吓。 我觉得啱唔啱都冇人知噶啦，你冇得实验啊嘛，谂出嚟。最后呢啲都又死咗，咁咁又死，咁其实都系撞彩啫。 其实呢啲都系机率嘅问题嘅。咁佢咁嘅建议唔系唔啱，但系即系有阵时一乱起上嚟咧，你点揾呢地方啫？ 不过咁有个地方我睇咁多样咧，嗰个建议啊，即系最我觉得最唔错嘅。佢话佢照呢个厕所。 哦， 因为通常凹落，可能有啲屋企有啲嘢跌嚟揼草你啊，凳啊嗰啲， 系啦， 凳 啊， 柜啊嗰啲砸落嚟， 你唔会有啲咩入边， 系啦， 同埋仲有水， 哦系系， 就算咩事都可能 会有水 下 边咁 样，未必咁出即时出事，咁最主要唔会有跌落嚟。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比较 呢 个 真嘅。 不过又讲一个笑话啦，即系唔系呢样唔系笑话嘅，呢啲有灾情嘅都唔属于笑话噶啦。 系 听讲有啲咧系诶。当其时嘅生还者咧，系喺边度位置咧？揾翻咧，好多都喺雪柜附近啊， 哦、有嘢 房啊，因为系啊，唔知点解咧，佢又唔系特别扎实啦嗰啲位置，但系咧最主要就系佢随时可能要搜救嘅时间咧，有两三日嘅时间嘅。咁呢两三日你点可以维持到生命？就 系 食物啦、水啦， 系啦，水最紧要啦。 系啦，所以好多咧就系、是、反而喺雪柜隔篱嗰啲咧，就一直攞嘢食啊、饮啊、各样啊，反而系救不翻。 OK， 所以咪 呢样嘢 要准备呢个咩地震包 啊，地震包 啊，可以咁样准备下啲干粮啊、水啊。 系， 其实真系未必百分百嘅嗰啲油，因为 未必百分百， 好严重嗰阵，你嗰个袋就摆个厅度，你个房未必 有出口啦吓，系啊。 如果真 系 好犀利， 咁当然有准备好过冇准备啦呢样嘢，所以咧。我都我自己都有个心得嘅。咁地震包你可能简单都要整一个啦，譬如 急救包啦， 急救包啊，或者有某方面嘅，譬如证件包嗰啲咧，都要放埋一齐嘅。到时你都要认证啊，各样嘢好多嘢要搞噶嘛。 身份证个影印 咁，同埋 咧， 我建议大家，譬如喺台湾住楼嘅时候咧，你要检查清楚平时啊，即系冇事发生嘅时候咧，你要揾清楚边道墙系结构嘅墙。 有啲 系边道墙系假嘅墙，或者系嗰啲空心墙。呢个其实当然即系未必有用，但系咧你大概知道个心理准备，你大概企喺咩位咧系最稳阵嘅， 系啦， 就会好啲。因为尤其是我发现咧，好似围住个 lift 口附近嗰啲墙咧系稳阵啲嘅， 系 吓。 一般嚟讲系， 一般都系嘅，结构里边系稳阵啲。所以咧，你有层楼隔篱系。即系出去隔篱就 lift 口啊，隔篱嗰边嘅结构墙系稳阵啲嘅，吓，即系我建议大家啦，即系除咗有救生包嗰啲地震包，咁你大概屋企嘅环境结构都要注意一下，咁同埋某啲地方系几时可以避地方，即系避免啲嘢跌落嚟啊，咁样呢啲要注意一下咯， 系咯， 系啦，同埋唔好闩门啊， 系 地震当期要即刻开门， 即刻开门， 要即刻开门。 因为正准备讲， 我自己都舐过嘢啊！即系九二一嗰扎咧，嗰个时候咧，有啲门系打唔开嘅， 变形咗啦， 变晒形啦，已经打唔开噶啦。同埋咧系行唔到路嘅，当其时 系， 即系行到咧系摇嚟摇去，你趴喺地方系趴喺地方行唔到，同埋晕嘅 系。 所以呢个时候咧，你要注意一下，即系要小心啲，门即刻要打开。系啦。 同埋除咗熄嗰啲火啊，嗰啲咁样啊。 系啦，火炉都要熄啦，煮紧嘢即刻要熄啦，煤气嗰啲要熄啦。电器都要掹晒噶啦，要注意。 系 吓， 熄总制咯。如果真系仲有时间，你 鱼嚟得切嘅系咯， 最简单啦。白开个， 不过都系嗰句啦。如果真系好严重嘅时候，你都做唔到咁多嘢噶啦。 系， 我话真系行唔到啦， 行唔到啊，真系行唔到嘅。所以即系证件、手机啊、电筒啊，准备就走噶啦，唔好谂咁多。 系啊， 震完先走啊，但系 系啊，震完先走， 震边走。 系， 因为当其时我嘅感觉，我回想翻，真系都好恐怖，即 系 好似拍片咁嗰啲走难嚟嘅。当其时即系喺我自己房啦，咁睇住个柜自己正对面咁砸落嚟，我张床度，哇！我知道，哇！今次唔对路，摇得特别耐啊，同埋系好大幅度嘅，因为嗰阵时我好似住十楼定十一楼嘅，唔记得咗吓。我嗰栋楼系十六层嘅，咁我住十楼十一楼嘅。 OK， 所以咧，点解我话住中间层系 最 严重？系啦，特别严重啊，因为当其时摇完啲柜跌落嚟，前面我都觉得哦，摇完啦，冇问题啦嘛。咁我开门睇下先，咦，道门棘住嘅，开唔到，跟住夹硬咁坐嚟坐去先开翻。开翻之后咧，去到个厅，谂住出去睇下咩事，成个厅都系嗰啲砖头， 嗰埲墙已经散晒落嚟咧，啲嘢满地都系石头噶啦，同埋有啲墙打晒交叉，我先知道，哇，大镬啊！今次 系 快啲走啊，嚟唔切啦，快啲攞定啲嘢走啦， 兼且冇搭电梯行落去， 系啊，搭唔到电梯，停晒电，即时停电啊，系即时停电啊，黑蒙蒙啦，即刻，跟住点咧？跟住行楼梯啊，咁啊，成扎人楼上啲人就开始明明白白落晒楼梯啦，即系一直转咧，好似走难咁啊，即系明明白白咁落到楼下咧，冲到大门口咧，好似逃出生天咁样，一扎人涌晒出去咁样，即系当其时系感觉，哇，随时冇命嗰只嚟嘅已经，即系当其时又惊咧，成日有人传就系话，诶、哎，后边仲有更劲嘅地震嚟，系点样唔翻到屋企，边啲楼宇系就系好严重危楼啊？当其时震完之后咧，我喺出边住咗七日，坐喺自己架车度，瞓车瞓咗七日啊！喺出边，即系感觉上好恐怖咯。嗰、个时候真系，可能香港朋友未试过呢样嘢咧，可能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即系严重嘅时候真系几严重。 兼且嗰次阿波 半夜啊，十二点几啊嘛。系啊， 不过咁有讲，头先我哋讲话地震其实系最恐怖嘅，呢啲咁嘅真系唔系成日有噶嘛，呢个而家咁啊， 咁我嚟咗成廿几年都系第一次咁严重啫。 我喺香港都试过一次，好似你咁嘅走难嘅，我都试过 走火警， 就唔系天灾，火警 ， 即刻沿楼梯落去走嘅，咁即系唔关事啦，咁啊又唔系讲火灾，唔系天灾啊嘛， 系， 所以试过真 系 开门冚。去到嗰层咧，稍微一开少少啲烟就攻入嚟， 嘣出嚟， 我就夹夹啊，哇，真系好得人惊。所以咧，都系嗰句啦，该死唔使病嘅，呢啲唔惊得咁多。不过有啲系准备好啲嘅，咁头先屋企有啲系准备，头先阿老温提过，即时停电噶嘛，就算唔好话好似咁严重，普通嘅时候有啲嘢台风都可能会停电噶嘛。 系啊系啊。 咁所以咧，我屋企都有几个噶，每间房都摆一个嗰啲咁嘅紧急照明啊。 哦， 一停电就 佢即刻着嘅。系。 但系嗰只嘢咧好鬼衰嘅，你 啲电会坏啊？ 插咗佢咧，一年唔喐佢咧，佢唔着嘅。 系啊，佢电池老化噶嘛。 所以每个月咧，我都会定期咧放电。 系 啦。 即系掹咗插梳，佢唔着。 俾佢着一着。 咁你起码停电嗰阵，你都有得睇下嘢啊！ 哦，好重要呢个。 咁啊，电筒你一定要准备啦。 呢个好重要，呢个好重要。 咁当然而家手机可能有电筒啦，已经有电筒功能啦。 不过我屋企咧就有准备一种咧，就系嗰只系手压式嘅手电筒。 哦，手摇嘅 系啦， 手摇嘅电筒 备电池啦， 整到几下冇力噶咯。 系啊，但系平时唔会用噶嘛，但系嗰啲时候嘅话，你就要我就觉得稳阵啲咯，可靠啲咯。 咁因为其实唔止台湾啦，好多地方而家天灾嗰啲嘢都多噶，所以我觉得有呢啲意识要好重要咯。 地球都系地球变紧啦，呢个我哋，但系我哋咪科学节目，我唔识讲嗰啲啦。但系我可以分享少少一样嘢嘅就系嗰阵时睇个国家地理频道啊，有一个节目讲天灾嘅，其中有一集讲地震。 系 咁，佢就话佢其中咁，佢好多理论啦，一大堆啦。咁其中一个理论啦吓，佢就话，因为而家地球人咧，楼越起越高， 系 压住个地壳， 系 即系个节目咁讲啊，唔系我讲噶， 有重量。 啲科学家就话太多咧，佢慢慢去一啲冇地震嘅地方咧，都会开始有地震。 哦，因为啲压力向下压之后咧，佢其他地方就会爆发出嚟。 除咗之后，仲有核。核子试爆啦， 亦 都会 震动到啲结构 啦。咁就咩核电厂可能有其他嘢啊。咁我嗰时睇个节目系咁讲嘅。另外可以睇香港朋友知道一样嘢嘅，香港咧起屋就唔需要防地震噶嘛，基本上 系。 深圳咧都要噶。 哦， 中国政府深圳市啊，而家起嘅屋，即系唔知几多年前啦吓。总之佢有个法例话 系。 起屋都要防唔知几多级地震嘅。 OK， 有考虑地震嘅因素啦。 咁香港冇嘅， 台湾有嘅。 我唔咁啊，台湾一定有添啦。 九二一之后， 九二一更加严啦。 九二一之后嘅楼咧就更加安心啲啦，因为佢有个法例规定噶啦。以前只系六级定几级嘅，咁而家已经提高到唔知七级定七级几八级噶啦。所以 小地震都唔会 冇问题噶啦。而家啲新楼 OK 噶啦。 系啦，咁啊，即系呢样嘢，佢俾大家参考翻啦。即系其实连而家连深圳都起屋都要防震啊，即系大家小心啲啦，都系。咁啊，地震又唔系最恐怖嘅，就算台湾都唔系恐怖。咁啊，头先讲啊，雨水啊，其实仲有一样嘢好大影响嘅，落完嗰啲暴雨、台风之后咧，食嘢啊，嗰啲菜啊， 乜都少 咗 猪 啊， 系啦，即系。 一般嚟讲， 水喉水都变浊咗噶， 系啊系啊，即系都要等一阵咯， 过滤一下噶，都有啲影响噶。 不过啲菜就系可以嘅，因为睇多啲菜价，因为我都行街市嘅吓，咁样就好似最近啲青菜啊，就少咗好多。不过咧都 OK 嘅，就可以食啲根茎类啦，红萝卜啊、薯仔啊嗰啲咁样咯。 哦，瓜类嘅嘢， 瓜类嗰啲咯，就稳定啲咯吓。 不过呢个世界真系好得人嘅。我前嗰两年咪泰国都试过暴雨咧，影响啲米都出口唔到啊。 哦，系， 我有啲印象啊。 系啊， 咁其实我哋台湾好多都自给自足啊，咁所以一暴雨完之后乜都贵晒， 系啦， 咁其实就都好会几短暂下嘅啫，其实因为而家政府都醒咗噶啦，即系知道有啲 大家 又话咩有啲捉嗰啲咩菜虫啊，又嗰啲有啲啊特登抬高价钱啊嗰啲咧，佢已经开始及住噶啦，咁再加上佢都有啲调节功即系功能嘅，譬如即刻紧急入口啲嘢啊，或者开放啲军用嘅粮食啊嗰啲蔬菜， 佢自己都有啲储存， 系 咁样都 咁，所以而家嘅情况应该都好咗啲噶啦， 唔似 早期前几年好夸张噶，嗰啲佢贵到成百几蚊一斤菜啊，平时都系嗰十零廿蚊斤，跟住百几蚊斤菜都嚟。咁都 OK 咯，我觉得食嘢方面。 另外，我再补充一下，即系水浸嘅话咧，好小心就系嗰啲水浸车吓、啊，即系夏天有时候水浸完之后嗰阵子咧，即系如果想买车嘅朋友，可能即系 哦要注意啊， 系啦，即系等迟少少或者即系买嘅时候咧，真系要注意一下咯。 哦，买嗰啲二手车嗰啲， 即系惊水浸、 哦、 浸 嗰啲叫泡水车啊， 泡水车吓、啊，即系避开嗰啲落完大雨之后嘅时间去买车咯。 呢啲都 系 一个问题， 请啲比较专业嘅人去帮你睇下啦。 咁买楼 系咯， 咁买楼你都要照拣下有冇漏水楼啊？点样都要知道咯。 系 哇，嗰啲好难知喎、啊。 咁呢啲再搵个时间好好咁讲下买楼注意嘅嘢啦。 买楼租楼注意啊！ 其实买楼都好多嘢讲噶，可以注意一下。 好、哦、多微细嘅地方都要注意。 咁、今日差唔多啦，时间 系啦，俾阿丹参考下啦。 有啲咩想问啊，或者想讲，又系欢迎留言啦， 多啲留言啦， 群组啦， 系 记得话你系台湾黑白讲。咁啊，即时批核 ，OK， 大家都睇埋广告啦吓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